上，我从来没怨你，话也不怪自己，也许我俩都没这份福气。已经终止的缘分如何能继续，一味的强求有什么意义？奉劝你和我自己，放眼将来别再回头想过去。放眼将来，别再回头想过去。